是我的态度，这是北京的范儿，永远都被你们记住。不管走多远，北京都欢迎你回来。不管走多远，北京都欢迎你回来。